各位观众，嗱，而家我位处呢个地方咧，就九龙塘嘅雅式士道。你知道九龙塘嘅特色系咩咧？第一，梗系多嗰啲别墅啦，吓唔识字啊，嗰啲人叫别嘢嘅。咁咧呢度除咗多别嘢啊、别墅啦，咁嗰啲好多嗰啲情侣咧，即系打得火热就会嚟呢度啦，系嘛？要你要救火嘅呢度。咁咧嗱，雅式士道咧就有个特色嘅，有个三角公园嘅。啱啱几条路咁样，金巴伦道啊，咁几条路咁咧，就中间有个公园。咁呢度除咗救火之外咧，就好多学神就嚟呢度学车就死火啦，嗰啲就唔系救火。我有个观众咧谂住补中嘅，即系佢就嚟考牌，咁咧就一早咧就约教车师傅，就话要喺呢度开车。咁嗰个教车师傅咧，喂，我唔得闲去你屋企楼下接你。你不如你自己搭的士嚟呢度啦，六点零钟好易就接的士嘅啫。佢谂住早啲，呢度冇咁多人咧，就嚟操车。咁佢嗰朝咧就因为紧张啊，要临近考牌咧，五点几起身，咁啊嗱嗱声冲落的士啊，嚟到死啦，个约咗个教车师傅六点几，咁啊点搞咧？咁啊嚟到呢度咧，就见到个公园，咁啊公园咧就谂住入去坐嘅，咁就喺呢度周围行，兜咗个圈咧。見到個公園都咦奇怪喎，點解啲公園冇人神運嘅？通常啲公園都好多阿伯喺度咧，一早喺度咁樣嚇耍太極噶嘛。但係呢個公園又冇咁奇怪。咁佢照樣行落公園度坐啦，企喺度唔企得咁耐。咁佢企到入去坐咧，就見到有幾棵好大嘅榕樹。呢個公園嗰幾棵榕樹好大棵喎。你知道榕樹咧，榕樹好多竹蘇抌落嚟噶嘛，榕樹好鬼聚陰。咁佢又。佢又梗唔識呢啲嘢啦，咁啊走入去裏面個亭嗰度坐，咁啊諗住咧等個師傅嚟啦。你記住佢頭先，我咪話冇人喺度做神運嘅，但係當佢入咗去坐咧，佢就見到阿伯咧就企咗喺度咁樣耷低個頭，唔知搞咩喎。佢又唔係做神運，就企喺度咧，企咗喺度戇居居咁啊。咁佢初頭都冇理佢嘅，咁人哋嘅嘢是費事理啦。咁啊見到。冇理由喎，阿伯企喺度企咁耐，佢點解可以？咁啊諗住行過去咧，即係八卦。咁啊諗住行過去咧，望下個阿伯。佢一路行過去，覺得咦，點解個阿伯仲會著呢啲咁嘅衫嘅？即係作佢啲唐裝嗰啲衫咧，即係左搭右搭嗰啲褲嗰啲咧。即係而家除咗嗰啲嚇，你去嗰啲九龍殯儀館啊之類嗰啲地方，你好少見到人著嗰啲衫咁。比較奇怪。咁啊，再行埋去。啊！企喺初头企喺个后面，见到阿伯啲装束咁过瘾嘅，但系佢又觉得越望望下又唔对路啊！咁嗰件衫咧，嗰阵时夏天嚟嘅，冬天佢都冇咁神心，六点五点几起身，冻冻死啦，走嚟喺度学车。佢话：点解佢嗰阿伯件衫咁厚嘅？咁啊，觉得奇怪啊嘛，行埋去咁样望清楚下啦。佢嗰通常以前嗰啲阿叔着嗰啲衫咧就唔会有花纹，但佢有花纹嘅，咁啊宁愿再望下啦，好似个寿字咁咧，圆形嗰啲寿字咁咧，哇咦，阿伯件衫都几过瘾噶，咁佢啊兜个圈咁啊，即系你八卦就唔会真系行埋咁样望咩，即系俾人柄你噶嘛，咁嚟远望下，咁啊兜个圈咧，绕过去咧就望下个伯，睇下佢咩样啦。哇！佢一兜佢咧，佢系见唔到个阿伯个样，佢就见到佢咧，就啲头发白嘅，就着住嗰件衫啦。因为佢嗰啲头发系白，所以佢又觉得佢系个伯。咁佢再兜个前面嗰先，佢完全系模糊嗰个样。哇！即时企定，死啦！八卦咗走好定唔走好咧？唉，都唔谂得咁多啦，走啦！好彩佢一转出嚟咧，一行翻出嚟呢个门，行翻出嚟我后面嗰个门口咧，对面咧就大家都知道有间好正嘅嘢，就有个二角两个字嘅，就啱啱有几个人咧熄咗火咧就出行翻出嚟就接的士，哇！佢惊到嗰个人见到佢走出嚟，即嗰两个觉得以为佢狗仔队，佢又见到佢又当佢救星，咁啊佢再见到那个人之后个心定咗啲啦，拧转头咧。佢就唔見咗個阿伯，佢好清楚記得咧，佢咁樣喺個側面由側面去到差唔多去到前面嗰陣，佢見唔到佢個樣子。之後咧，嗰個師傅再叫佢喂 你仲有三日考試喎，補多幾個鐘喎，佢死都唔在你呢度補鐘，佢寧願去個第二度。就算補鐘咧，啲晏晝嚟，唔會再朝後早嚟。呢、這個公園咧，喂，大家有冇嚟過？或者咧，或者你都去過對面咧，救火熄個火出嚟咧，有冇見過？有冇去過呢個公園？有冇見過我講嗰個阿爸？喂，如果有，你不妨打電話上嚟話我知啊！ 翻嚟啦，又系第二次啦，哇！ 其实呢条片拍过嘛，好笑。咁你知道对面有一间咧好出名噶吓，异国什么？ 嗯， 嗰啲人咧以为我哋影佢， 好开心啊！ 以为我哋嗰啲咧，即系私家侦探咧，唔知扮喺度做节目咧，其实影佢哋出嚟啊，嗰啲咧，咁人哋好扎使噶嘛，系咪先？系咪啊？人哋入去系好事噶嘛，系嘛？你又搞破人哋啲成奇好事咁啫，都唔系几好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咁啊，呢个公园咧，哇，嗰几棵榕树咗好多年啊，边个话？ 好多年啊， 即系有成 由嗰个公园喺度，以我所知啊，由嗰个公园喺度到而家噶啦。 嗰个公园好唔系嗰几棵榕树睇到。 我冇记错，呢、這个公园系咪由以前 好耐噶啦？ 英国殖民地嗰阵已经系喺度噶啦。 可能应该唔系，应该第二度搬过嚟，定喺原地咁生出嚟嘅，系其实 嗱睇佢嗰个样似系原地， 佢嗰啲死人嗰啲榕树嗰啲竹苏咧好恐怖嘅，抽抽咁抌落嚟嘅，佢嗰啲气根嚟嘅其实，佢唔系竹苏嚟，气根。 我屋企楼下都有破夜晚 行，跟啦系啊，跟一跟正先，咪俾人笑咧，唔系竹苏咧，气根， 气根嚟， 系啊，要吸收尽量吸收多啲水啊，氧气嗰啲。 好得意噶榕树，即系通常大部分啲树木嗰啲咧，都系会掉翻转头吸二氧化碳，呼出氧气噶嘛。 唔系， 佢系吸氧气， 日头就吸。二氧化碳化氧，夜晚就吸氧化二氧化碳，调翻转 系啊， 系啊，夜晚就调转嘅。所以咧，嗰啲你探病咧，日头你咪好多人拎啲花啊嗰啲摆入去个病房度嘅，夜晚去拎走佢，系啊，夜晚就拎走佢，要调转嘅，夜晚就调转噶啦，吸氧就化二变二氧化碳，日头就调转。 咁呢个我就唔知个榕树个特性，原来都系咁样样嘅，但我就知佢系都系吸。佢都搶得好勁㗎，佢夜晚。因為我呢點解咁講，我屋企樓下呢要經過一條長樓梯先去到個地鐵站嘅。嗰度呢就係、是、有一棵嗰棵大榕樹呢個 size 應該同你一棵差唔多有好多年㗎啦。因為我喺嗰邊都住咗好廿幾年㗎啦。咁佢夜晚行呢搵日得闲影张相俾你睇啊，好有气氛噶真系。 唔系佢呢个死人气根咧，真系好似 佢仲要系有啲烟啊，因为我唔知点解啦，就佢系会有阵时，佢系有阵时即系譬如话而家天气咧，即系有少少都叫湿湿地噶嘛，佢会有啲烟。 嗯，系啦， 喂，唔系仙境啊，系恐怖噶。 你都讲话呢个公园，你啲师姐都以前读喺附近读书，啲师姐有讲过。 我其实系咁嘅，呢、這个公园点解我会一望我就认到咧？咦，喺我学以前中学对面嘅呢、這个公园。咁嗰阵时其实我系中一到中三嘅时候，我都喺嗰度读书嘅。因为那个公园太出名了，很多即是大台的剧集呢都在那里取景的。每一基本上隔一两日放学就会见到明星在那边拍戏的了。那时因为你知啦，我记得那段时间应该是就来陆运会的时候，那我们那时你知以前读中学的时候会分开四个 house, 即是四个社，那我们各自可能会有些啦啦队那些排练表演的。那有一位师姐当日就比较晏走，咁啊师兄同佢一齐走嘅，佢哋大概十点十一点啦，因为其实学校正常就唔会俾学生留咁夜，但系呢啲特殊情况就比较例外啦。因为比较多嘢要准备啊嘛。嗰阵时陆运会即系嗰啲啦啦队啊、打气啊嗰啲衫都系由我哋啲人去准备嘅，咁所以都会俾你留。咁留到咁上下走嘅时候，咁其实嗰个地方如果大家有去过咧。向住公园咧，另外嗰边方向咧，即系再过啲系油站噶啦嘛，再行过少少，其实就系帝京酒店，再落啲就旺角噶啦嘛。 系啦，你穿过太子，因为帝京嗰边其实同太子花园街嗰边好近嘅。你穿过嗰边之后，你就可以落到旺角噶嘛。咁嗰阵时啲师姐就走嘅时候啦，就不如去食啲嘢啦。就正正佢哋行紧嗰段路方向，因为再过嗱沿咗一条路咧，其实系未到油站之前有个幼稚园嘅，叫两个字嘅叠字嘅乜乜幼稚园啦。就喺佢行紧嗰个幼稚园方向嘅时候，佢见到前面有个男人。黑影，就沿住条马路咁样样系行过入咗去公园嗰度。咁嗰阵时，个师兄有个师兄就比较八卦啦。家谂啦，咁夜点解仲走入去咧？因为入边其实都冇乜灯噶啦嘛，十点十一点打后嗰啲，其实都熄噶啦嘛啲灯，啲公园嗰啲灯，同埋入边系真系特别黑咁。 唔系，我嗰晚咪咁夜去都冇晒灯嘅。 咁跟住佢就咁黑，跟住佢好奇啦，咁多事啦，咪走去望下啦，咩人嚟噶咁样？一入去冇人，因为你知道公园唔系好大嘅啫嘛，可以坐嘅地方唔系好俾。 唔系你直情系四通望到噶。 同埋另一样嘢系，大家即系见到头先先人行上嗰条楼梯仔咧，你企嗰个位咧，你已经一眼望晒成个公园入边有冇人噶啦。 啊！你匿喺棵，你匿喺棵榕树，你都企唔到咁耐啊。 系啊。同埋另一样嘢系，你有冇人你系睇到噶？你即使入边公园冇灯啫，咁呢啲树唔系会咁茂密噶嘛？咁你见到嗰条路其实有其他街灯噶嘛？佢匿喺棵树后边，你都会见到地下有个影，有个人影仔噶。佢话仲要系佢匿都冇匿得咁快啦。呢、這个人行咗入去之后，我个师兄就行过去个楼梯就望入去睇边个嚟嘅咧。佢突然间八卦，咁嗰时我个佢系。个师兄企咗喺度呆咗，啊冇人嘅，明明睇住佢行入去嘅， 咁醒唔醒目，仲喺度揾完， 梗系冇啦。跟住个师，因为个师姐都见到，个师姐就唔着咁多事嘅你咁样走啦，咁样，咁跟住佢，我师姐都一齐行，即系都一齐行过佢个方向啦，就谂住掹佢走啊嘛。咁然后啊，师姐就立眼又望一望，师姐醒啦，知道冇人啦。即系两秒钟就即刻扯咗个师兄走。咁去到旺角嘅时候，师姐就问佢：头先你见唔见到有个男人人影行入去？佢话系啊，我就系因为咁样我想入去望下啫嘛。点知发现入到去一个人都冇咯。 因为有时真系唔好咁八卦咧。 跟住我哋成餐饭系好静咁样食。食完成餐饭咯，系好惊嘅。 即系佢两个人好明显系见到一个男人， 系啊， 跟住行咗入去之后就 冇见到有人坐喺嗰度，乜都冇。 咪咯，嗰个咩传闻有皮蛋面人，咩皮蛋面人 咁神奇？ 哦，即系个样好似个皮蛋咁。 哦，唔知啦，因为嗰个系一个黑色嘅人影咯。佢形容系一个好似我哋平时唔系有个倒影嘅，喺灯光下。嗰、那个咁上下嘅人影横过咗嗰条马路，入咗个公园咯。咁我呢个师兄出名又系八卦嘅、阿婆嚟嘅，我哋就话佢整得死八公嚟。佢即系佢见到嗰刻，佢就走去想走去望下啦嘛。咁就啊，然之后第二日嘅时候，佢就同翻我哋讲咯，嗱嗱声执晒啲嘢走啦。 好彩佢冇事。 系啊，佢仲要第二日我哋喺度做紧嘢啦，即系执。即系啦，对棒舞啦，佢讲完之后九点钟我哋即刻走， 都冇讲笑，又喂，你唔经过嗰度冇事噶啦，鸡蛋面人但系黑色，哦，即系剥开咗个皮蛋， 唔知佢系咪见到嗰、那个，因为都一段距离，个距离大概系喺学校嗰度啦，即系你知道嗰、那个三角公园再过啲，突然间会有个凹位噶嘛，跟住嗰度就系有间学校噶嘛，我 exactly 就喺嗰个中学部度读书嘅，咁你大概喺嗰个凹位行出嚟嗰个距离，佢企喺嗰，佢话当时喺嗰个位转角位嘅时候就见到。嗰、那个黑影横过条马路，上咗嗰条楼梯级仔，然之后行咗入公园嘅，即系个距离大概其实系一条直路嚟噶，你知道唔系好远嘅啫，唔系好远嘅啫，所以系好清楚噶。 跟住咧就轮到我讲翻我个客啦， 装修。 佢咧就嗱，我咪话讲佢住九楼嘅，佢嗰啲劏房九楼嘅。咁咧有一次咧就佢嗰个客搬啦，咁啊唔住啦。咁查实你租咗间房俾个客嘅啫，佢都唔知佢做咩噶嘛。咁佢就上去执啦。咁啊执屋嗰阵时咧，就见到有两个玩具喺度。 咁话啊，上次嗰人就乜嘢，跟住点解唔攞翻嘅咁啊？摆埋一边，咁啊喺度睇下呢度有冇啲咩啊？咁啊游下。佢通常咧就呢间屋，如果嗰人搬咗，佢又执完，咁你知道行上行落九楼好金噶嘛？ 系啊，好攰。 咁就佢会喺嗰度瞓嘅。咁咧佢就系嗰次咧就系嗰间房。咦？做咩又够钟？ 乜嘢？ 喂，冇办法啊！我哋讲个翻嚟，我讲埋下半段你听。 好。